再不引起你的注意。说真的，你们比较像情侣。我充其量只能当你和他传话的工具，听了太多关于他喜欢你的原因，但从未考虑和他分享。其实我也有那年的秘密，是谁坏了天气，是谁乱了思绪，没经过他的同意，对你可以疏离，还愿意追，是我只是个空隙，是我不守规矩，是我享受委屈，以为我戒得不了这复杂的三角体，杀了我比较容易。想其实我也有那年的秘密，是谁坏了天气，是谁乱了思绪，没经过他的同意，对你可以疏离，还愿意诠释我只是个空气，是我不守规矩，是我享受委屈，以为我戒得不了这负责的三角体，杀了我比较。经过